没有时间叹息，在迷惘 点调频，北京 FM 九六九电台，随时随地听经典。 孤单。

春夏和秋冬，就算经过再多风雨，有你安心的温柔。谢谢你陪我走，坚持的人有收获，幸福原来是梦，而你在我心上头。谢谢你陪着我，看过春夏和秋冬，就算经过再多风雨，有你安心的温柔。谢谢你陪我走，坚持的人有收获，幸福原来是梦，而你在我心上头。 我会总有很多，我却只为你保留。 出了一杯酒。

脚印子陪伴诉说着他的梦想有多亮，是否持续的发烫。老旧的吉他交集了你和我的时光，在身旁永不忘，还是不停的歌唱，依然是昨天。脑中记忆它为何停滞不前，跨越了明天，可否更加接近永远。祈愿几千年，或许我已经化成天使离开，心中几万年，一直到天堂相见。一样的月光看得我越来越心慌，你留下的背影放心上，回忆迟迟地陪在我身旁。后一样的月光就像彩虹洒落我身上，呜呜，就这样吧，我的爱，让寂寞的月光洒落我的窗。身旁永不忘，还是不停的歌唱，依然是昨天。闹钟吉他为何停滞不前，跨越了明天，可否更加接近永远。祈愿几千年，或许我已经化成天使离开，心中几万年，一直到天堂相见。一样的月光怎么看得我越来越心慌，你留下的背影放心上，回忆迟迟地陪在我身旁。后一样的月光就像彩虹洒落我身上，呜，就这样吧，我的爱，让寂寞的月光洒落我的窗。Oh yeah, oh oh oh oh, 一样的月光怎么看得我越来越心慌，痴痴地陪在我身旁。哦，一样的月光就像彩虹洒落我身上，我就这样把我的爱，让寂寞的月光洒落我的窗。哦耶耶耶，那呼 这里是 FM 九六九，经典生生不息，此刻为你相伴。 哟，

习惯一个人生活，我想我可以假装不曾爱过，感觉如果要走谁能说 no、哦、我想我可以习惯一个人生活，记忆里擦去你的承诺，爱情 诗歌、红酒、时光、对味，才是最完美的遇见。流动的光阴，岁月的声音。经典调频，北京 FM 九六九。 北京 FM 九六九。 国办近日下发国务院办公厅关于调整全国政务公开领导小组的通知，通知指出，为加强对政务公开工作的组织领导，经国务院同意，决定对全国政务公开领导小组进行调整。经典九六九，亚威带你听资讯。今年以来，受北京市新能源汽车备案目录调整的影响，多家新能源汽车厂商出现有车没法卖的状况。一些参与摇号取得新能源车购车指标的市民，很可能因此错过6个月的购买期限。与1、2号线同期规划已有60年的地铁3号线一期工程，本月全面开工建设。相比最初规划，线路走向已发生改变。3号线一期工程西起东40条，东达东坝地区的曹各庄，全长共计21公里，途经共设15座车站。为将居家养老服务送到老年人家门口，本市计划建立引入社会力量的社区护理站。与此同时，未来北京社区养老服务驿站的数量将达到1000个。 经典调频，北京 FM 九六九电台，随时随地听经典。一阵

他们在驾车时需要有一名资深的驾驶员陪同才可以。之所以会有这类的驾照，是因为澳大利亚没有专门的驾驶学校场地，他们的驾车训练及考试都是在实际道路中练出来的。在完成了第一个等级后，驾驶员可以得到 P1 驾照，也就是第一级临时驾照。该级别的驾照持有者可以独立驾车，但必须在车头及车尾处悬挂红色的 P 字，以显示驾驶者的身份，并且车速不能超过每小时90公里。而持有 P1 驾照一年之后，驾驶者便可以更换 P2 驾照，此时车辆所悬挂的 P 字也变为了绿色，并且最高车速也提高到了每小时100公里。一年的 P1 驾照，两年的 P2 驾照之后，驾驶者才可以拥有正式的驾照。持有正式驾照意味着你已经是一个合格的驾驶员了。而在美国，考官最看重安全观念。美国考驾照有些方面很严格，有些方面比国内简单。比如它的考试也是分两项进行，一项是关于交通规则的笔试，这一项非常简单，我们还有一个电脑随机出题，而美国基本就是一套固定的卷子，多少年都不变的。考试通过之后，将检查视力、照相、按手印，然后你就能得到练车的允许证。有了练车的允许证后，不能单独开车，要有人陪着才能上路，否则属于违法。经过一段时间的练习，根据每个州的规定，你就可以去预约路考。只有通过了路考，你才能自己上路，也就是完成了申请驾驶执照的全部手续。但是美国的路考相对较难，它是直接上路，它也没有强制要求你去驾校学习，你只是找一个熟人带着你在一个大停车场，比如超市或者教堂的大停车场去练一练，然后就可以直接预约考试了。主要是考驾驶员的一种安全观念，而不是驾驶水平。这一点如果你没有做到，考试就要挂掉了。今天969车舞飞扬，我是亚威。无论是需要通过严格的理论考试，还是陷阱重重的路考，究其原因无非都是为了驾驶者能够安全的上路，尽量避免交通意外的发生。严格的驾照考试都是出于对生命的尊重。 夏天开始那么 它，是因为你开始飞翔，我也很想它。在某个地方，我少了尴尬，也少了肩膀，而夏天还是那么短。 经典调频，北京 FM 九六九电台，随时随地听经典。

轻这个词对于不属于年轻这个年龄范畴的人来说，意味着活力，保养得当，这背后或许还包含着大家都心知肚明的一种褒奖，生活优渥，养尊处优。总之，到了一定的年纪还能显得年轻，就像是生活品质高的说明。经典九六九，我是亚威，追求年轻，这没有什么错，每个人都渴望拥有不属于这个年龄段的特质。